重啟對華協商，積極管控分歧，聚焦互利合作，推動兩國關係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中国援助柬埔寨和老挝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分别运抵两地。柬埔寨卫生部日前授权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就批疫苗运抵首都金边机场。首相洪森到场迎接。中方人员日前为柬方医护人员展开疫苗接种培训。另一批國藥疫苗運抵老挝首都萬象，老挝衛生部長到機場迎接。衛生部長表示，他本人同副總理宋迪以及部分前線醫務人員已經接種中國疫苗，對接種後的效果感到滿意。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3， 日元 105.38， 瑞士法郎 0.899， 加元 1.276， 人民幣 6.467， 英鎊對美元 1.374， 歐元對美元 1.205， 澳元對美元 0.76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1。 日經平均指數報 28,855 點，升75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46美元，卖出1818.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沿岸有几阵薄雾，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和温暖。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繁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骏景园。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咧红磡封路嘅曲街、必加街同埋老龙坑街，而家已经系封路重开啊！咁包括系红磡嘅曲街、必加街同埋老龙坑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艳琼，牛年就嚟到啦，我哋一齐送旧迎新咯。你有咩旧啊？ 我有呢一旧咯。 咁啱嘅，我都有呢一旧喎。 我哋一齐送走呢一嚿 猪腩肉。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今日咧，我个外甥仔呕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咧？ 咁咪带咗去睇医生未啊？ 咁少少事，使乜睇医生啊？琴日佢撞到个头，都系喊几声就冇事啦。 吓，琴日撞到个头，今日系咁呕，有机会系撞伤所致，可大可小噶。你快啲带佢睇医生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财神到， 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父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 近年经常有人讲过年冇气氛，究竟系乜嘢原因？灯饰少咗，祝福少咗，糖果少咗，拜年少咗，利是少咗，笑容少咗，样样都少咗，气氛点会多？其实只系大家被动咗。今日开始见到人嘅时候，主动讲一声新年快乐，乜嘢气氛都会翻晒嚟。唔信？不妨试下。 大众庆新春，望财神到。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经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啊，欧。 早晨啊，温生，不如今日咧就由啊美国总统拜登咧嗰1.9万亿美元啊救经济嘅议案嗰度开始讲起啊，好唔好啊？ 好啊，因为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就话美国总统拜登嘅1.9万亿美元嘅救经济方案咧，基本上已经系通过咗个参议院噶啦。咁啊，而家同埋咧，我哋见到咧就众议院嘅院长嘅佩洛西咧就讲啦，佢就话咧希望咧就系众议院咧能够咧喺两个星期里边咧就批准呢个方案嘅通过噶。咁同埋咧喺3月15号之前咧就可以咧成为咧就即系立法嘅。咁呢个方案咧将会咧扩大咧同埋延长咧美国嘅失业救济金嘅期限嘅，咁啊，美国虽然咧已经系开始接种疫苗啦，咁但系咧个经济咧就依然咧系受到疫情困扰住噶，咁啊，拜登政府就形容咧呢一份嘅方案咧系有必要咧系要尽早咧就通过咧去为美国嘅民众纾困嘅，咁啊，先前嚟讲嘅话咧，曾经担心过咧呢个方案咧可能去到即系国会嘅时候咧会被共和党咧就削减个金额，咁但系而家咧就睇落咧就好大机会咧就将会全数咧就1.9万亿。就会推出噶，相信呢个方案咧，即系拜登咧嘅政府嘅首个嘅即系纾解民困嘅方案啦。下一个拜登要推出嘅咧，我相信咧就要系将个最低工资咧，就由而家嘅每小时7.25美元咧，就增加到去15美元嘅。咁如果能够成功嘅话咧，咁当然咧就令到咧美国嘅经济咧就将会咧系更加炽热啦。咁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对整个金融市场都可以视之为一件好事噶。 咁啊，讲开好事咧，另外一个消息都好似几好，讲紧就系嗰个非农业职位嘅数据。 是啦，冇錯啦。上個星期五咧，我哋亦都見到啦，美國咧都公布咗個一月份嘅非農業新增職位啦，咁有49,000名嘅，咁略為咧就低過市場預期嘅50,000，咁但係都算係唔錯噶啦。咁總算咧可以話扭轉咗咧12月份咧經過調整之後咧失去咗成22.7万份嘅工作嘅情況噶。咁而家咧美國距離2020年嘅2月嘅疫情未爆發前嘅就業水平咧，仍然都相差咧係990万份嘅工作噶。咁如怎样去弥补翻呢啲嘅职位嚟讲嘅话咧，将会系咧拜登政府而家嘅首要嘅处理嘅任务啦。咁由于咧美国嘅疫情咧喺1月初咧已经见到见顶嘅迹象啦，咁加上咧就往后咧由于要派发个同埋接种嗰啲疫苗啦，咁要需要更加多嘅人手啦，咁所以相信咧往后嚟讲嘅话咧，美国嘅就业人数咧将会陆续咧见到改善嘅。咁睇翻美国1月份嘅失业率咧，虽然话系从12月份嘅6.7%急降到去1月份嘅6.3%，咁但系咧，相信咧呢个好大程度上咧系由于咧系多咗失业嘅民众放弃揾工作有关嘅，又唔系话真系咧个美国就业市场改善得咁快，咁所以相信咧上述嘅就业数字嚟讲嘅话咧，将会令到拜登政府咧系需要更快去推出嗰1.9万亿嘅旧经济方案，咁去帮助改善嘅经济噶。 咁个礼拜咧都有一啲咧数字消费物价。 指數會公布喎，係咪啊？嗯， 係啊，冇錯。由所有嘅數字嚟講嘅話咧，我相信集中就喺星期三啦啲重要嘅數字。咁喺當日嚟講嘅話咧，美國將會公布咧就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率啦。咁我哋記得咧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歐元區咧就公布咗佢哋嘅一月份嘅年通脹率，就由12月份嘅-0.3%，突然間咧就飆升上咧係0.9%。雖然你冇錯，0.9%唔係一個好高嘅呢個通脹數字，咁但係如果係由-0.3%突然間一個月份飆升到0.9%嘅話咧，咁呢個咧就非常之顯著啦。咁啊，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咧同一個情況咧會唔會喺美國出現嘅？咁啊，由於咧美國十二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已經係高企咧係1.4%，咁如果係進一步攀升嘅話咧，就將會係靠近咧就聯儲局所定落嚟嘅2%嘅通脹目標噶啦。咁啊，或者呢啲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會增強咧。如果真係有機會飆到去2%，就會增強咧就市場咧就聯儲局啦，或者咧係會提早結束寬鬆貨幣政策嘅憂慮噶。咁同埋咧可能會令到咧美國十年債嘅孳息率咧就會大舉係飆升啦。咁呢方面係會不利美國經濟噶。咁所以呢一啲我哋都係要留意住嘅事情嚟噶。咁而喺同一日嚟講，即係星期三啦，中國咧亦都會公布佢哋嘅一月份嘅通脹數字。咁而家市場估咧，中國咧就有機會咧就由12月份嘅0.2%嘅年通脹率咧，就可能咧就轉為0.2%嘅通縮率嘅。咁所以呢個就要留意住啦。咁而喺星期三亦都要留意住咧，就係英國咧就將會公布佢嘅第四季嘅 GDP 嘅初值嘅。 嗯，咁啊，仲有少少时间，不如我哋讲埋美元嘅走向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咁啊，睇翻个整体美金啦。嗱，整体美金值得一提嘅地方咧，就近期咧，我哋见到咧个美元咧就反弹得好快嘅。咁啊，一度咧就反弹去91指数点楼上嘅。咁啊，而家都仲系企喺91楼上。咁好多人咧就会喺度谂啦，就话究竟呢个美元系纯粹系反弹啦，定系个美金系转势咧？咁我觉得呢个美元基本上系反弹嘅啫，因为就系首先要明白一样嘢。咁就美國而家嚟講嘅話咧，就嗰、那個即係佢拜登政府要推出1.9万亿嘅美元救經濟方案咧，個財赤又嚴重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好難聯儲局咧可以咧係收緊嘅貨幣政策嘅，因為一收緊嘅話咧，就會令到咧聯儲局日後嗰、那個借即係、就是、個借錢咧，就會係個成本就會更加上漲嘅。咁呢一方面咧，對美國嘅經濟係不利嘅。咁所以我相信喺咁嘅情況之下，聯儲局如果有排都收紧唔到嘅货币政策嘅话咧，要美元咧真真正正上升咧，我相信系一件好困难嘅事。咁所以我相信今次个美金嘅整体嘅 上升咧，我相信只系一个纯粹嘅反弹嘅啫。反弹完嘅话咧，我继续咧系睇淡个美金嘅。 嗯，咁啊，投资者咧就可以自己再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啦。温生啊，嗱今日年27啦，咁再同你倾偈咧，可能已经去到年11咯。咁啊，小弟咧，连同呢一个神光嘅团队咧，咁啊，祝你咧，步步高升，身体健康啦，今年好嘛？ 好啊，多谢啊，咁我都祝神光嘅听众同埋万事胜意啦，同埋咧都系要身体健康啊。 系，大家咁话，疫情快啲过去啦。咁啊，唔该晒温生，今日多谢你，拜拜。 好，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就嚟新年有乜要求？ 我想求自身。 我想求姻缘， 我想求财运，我想求家宅， 我想求健康， 我想求出路。 咁多要求，自己上网求啊！ 网上求翻支签， 早晨。 咁有新年氣氛啦，同早同我聽眾講聲早晨先，8:18今日2月8日星期一，農曆咧年廿七啦， 係啊，咁啊真係要大家準備過年啦，年。 星期五已經是年初一了嘛。 是啊。 咁喺呢個時候呢先同喺外境嘅歐講聲恭喜發財先。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中哥、啊、祝你全家都發財。 咁、啊、當然啦另外一個呢就喺呢一個維園年宵市場。 小 白小白巴比。 恭喜恭喜恭喜中哥恭喜大家祝恭喜發財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啊。 是啊我喺出面啊我而家啊喺花市嗰邊啊所以祝大家花開富貴啊大吉大利。 你屋企咁多花你喺邊度都係花市㗎啦。 又系喎、 啊！今日咧，我哋喺透过我哋嘅科技展示，喺唔同嘅地方，咁我哋嘅声音都翻晒嚟，因为大农历年啊嘛，咁我哋今日咧就进行一个咧网上求签仪式。 哎，好好好， 破格啊！咁我哋求咩啊，钟哥？ 嗱，咁第一咧，当然唔好为自己先，我哋为咗个节目求翻啲签先。好啦，为咗节目求签，呢度边一个？边一个做代表 先？一定唔系我啦，你知噶。 钟哥交俾你啦。 但我又唔惯常求呢啲嘢啊嘛，咁所以咧，我应该 咁咪童子手咯。 就系、是、啦、嗯，就系、是、啦。咁但系如果根据童子嚟讲，应该揾阿小白个仔。 哦，但系今日有冇带翻嚟啊？小白， 佢今日重缺啊。 嗱，咁所以个仔嘅工作就交俾个老豆啊嘛。 吓，哦，所以系你啊，小白。 小白， 哦，好好啊，咁我嚟啦。 嗱，咁我哋呢个咧就叫做咪网上求签啦。点解咧？因為咁，我哋因應政府嘅呼籲咧，大家唔好去一啲廟宇嗰度啦。 有啲廟宇都刪咗添啦，已經。 所以我哋喺網上求一樣求到嘅，不過純粹我哋一個嘅心意咁樣啫，即係未必一定係一個科學嘅根據嘅。 嗱，我知道咧求籤咧，即係大家話要即係好誠心嘅，一路求嘅時候咧，個心裡面要諗住嗰樣嘢嘅。咁啊，小白你會點樣啊？你會諗住啲咩嘢咧？如果幫我哋節目求一， 我啊梗係會諗住大家咧，就係樣樣嘢都好今年直头唔单止净系谂晨光第一线，我哋梗系希望多啲人欣赏我哋嘅节目啦，系咪先？我哋自己个咧都身体健康，我哋有健康嘅身体先做到好嘅节目噶嘛。 所以谂住啲听众啲样系嘛？ 系啊， 林 伟 咧， 平时啲 profile pic 咧系点嘅样啊？ 林伟有啲咩谂法啊？ 我嘅谂法就系我求上进啊，因为我自己都好少求签嘅经验嘅，咁但系求上进呢样嘢自己做得到嘛。 嗯，阿欧咧。 我啊求下大家全部都出入平安啦、啊 嗯！啊，咁啊，阿出几套？ 我求大家继续听晨光第一线啦、 啊！好啊，求得好。 咁啊，钟哥你咧？ 嗰阵时最老土嘅难 get 啊嘛！我求你唔好求我啊！ 系啊，系啊，咁你求咩啊？ 咁啊，其实好简单，今 年你求下我哋生生性性 系嘛？生性已经好生性啊！你哋啊，咁其实咧，即系最简单嗰句咧，今年当然系唔系净系我哋，全世界都系想身体健康啦，疫情快啲过去啦。咁、呢个我相信系每一个人嘅期望嚟嘅。咁如果你话为个节目嚟讲咧，咁就希望系多啲人听啦。咁同埋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哋嗰份真心诚意啊，即系我哋对呢个节目嘅付出就系咁样咧。 系， 咁当然啦，你话喜欢与唔喜欢，就交俾所有听众们自己去听过之后，先至去定夺啦。千祈唔好话啊，我好耐冇听咯，都唔好听嘅。咁好耐冇聽過，你又點知唔好聽咧？咁我成日都好聽到呢啲咁樣嘅留言咧、我就好費解嘅。 唔好嬲，唔好嬲。 我冇嬲啊，反而而家佢哋唔留呢啲言咧，我仲好奇怪。 周身唔聚財， 周身唔聚財。 到底佢哋去咗邊度咧？咁 即係話因為有啲咩環節而搞到疫情第幾波嗰啲咧？如果而家我睇唔到啲留言咧，我心唔舒服啊！ 心唔舒服， 我以為佢有事啊，點解冇留言？ 其實我哋已經當咗你哋係我嘅朋友， 係 啊，無論你留啲咩都好，係 啊。 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小白，你嗰边喺庙宇嗰边系咪 有啊？有啊， 准备好啦， 已经准备好我嘅童子手啊，代童子手。 你 记 住，你要咩啊？你要谂住晨光第一线嗰几个字， 梗系啦，已经谂紧噶啦。 好啦，嚟啦， 准备，金针。好，等等啊，捞吓。好啦，跌咗出嚟啦。好。 咩签？咩签？你紧张？紧张？ 你等等啊！我要望一望，因为我唔系太过熟呢一啲。 你俾阿林慧睇啦，林慧听唔听到啊？ 我见到上吉呢两个字， 系啊， 有写住上吉啊。哇，呢个系咩意思咧？吓， 你读嗰个签文出嚟。 佢个签文系咁嘅， 系 枯木逢春尽发新，花香叶茂。碟来品，你、好似几好咁，我听落。 唔系，总之阿崔杰同话呢，总之求自身啦、 啊。紧要嘅，大家好啫，我都好啫。 跟住嗰两句咧， 跟住嗰两句，桃源竞斗千红子，哇，好招劲、 啊，好缤纷。 一叶如舟，误入樽。 哎，嗱，好啦， 男儿多入樽， 好嘢。 入针都俾你玩埋， 唔小心都会入到针啊！呢、這个 嗱，呢、這个咧系第二签嚟嘅，咁啊上吉签嚟嘅。 系你系咪黄大仙庙？ 冇错啦 ，OK， 系啦。咁啊， 张杰同即刻喺度解紧签啊！ 系啊，我尝试下吓， 系啦。 你繼續講。 好嗱，咁啊見到佢咧，亦都話到嗱，如果求財嘅就有望啦。如果病嘅話就會好翻。如果咧求姻緣咧就有，求家宅嘅就會大吉平安。哇，係、哎，總之咧，如果你求乜啊？就有乜啊呢支簽？ 哇，咁好犀利！ 越睇越好喎呢支簽，鍾哥。 唔係喎，呢個唔係解簽嚟，係咪咁樣解㗎？ 我揾緊，我揾緊。但係嗱，頭先如果照字面解咧，我覺得係嘅。佢第二句咧，即係講嗰啲花草樹木好茂盛，啲蝴蝶都飛過嚟啊嘛。咁即係有啲你自己會發展得好好，然後身邊好嘅嘢都會吸引到過嚟嘛。咁第四句佢話唔入樽，咁我諗佢即係意思話有一啲你未必諗嘅嘢，佢都好嘅嘢咧，都會自己冲埋嚟噶，呢、 哎 這个系崔杰同解签啫。 不过钟哥咁， 你解得通你做秒速啦。 钟哥咁啊，钟哥，我觉得咧有一句嘢，我哋要警醒一下我哋自己。 咩咧？ 譬如咧，头先阿 Kitty 读嗰个第二句咧，就系花香叶茂蝶来频，咁就话到啊，啲花开得好茂盛啦，咁啲蝴蝶咪过嚟嘅。咁就好似啦，如果我哋个节目做得好咧，听众就会越嚟越多。 系啊系啊。 但系我哋如果一懒散咧，哎呀，啲蝴蝶就唔飞过嚟啦，系咪？呢个就系一个警醒，我觉得。 嗱，咁同埋咧，我以前细个成日听嗰个蜜蜂与蝴蝶的故事噶嘛，即系叫我哋要做蜜蜂，唔好做蝴蝶噶嘛。 系啊， 咁系咪即系都系嗰啲咁嘅寓意啊？即系蝴蝶咧，我哋唔好做咁耐啦，做下勤呢啲小蜜蜂啦。 好啦， 好啦， 等我嚟解签啦噃。嗱，根据呢个黄大仙嘅二号签啊嘛，我哋得到，咁佢咧就讲到有一种否极泰来。枯木逢春，時來運轉，快活無憂嘅徵兆。咁、所以其實咧，即係一切都係佳境，嗱，不必咧刻意到去強求嘅。咁啊，亦都可以咧順其自然啦，盡力而為，反而咧就有意想不到嘅收穫啊。咁啊，枯木遇到春天咧就會發新芽啊嘛，花香葉茂咧就引來蝴蝶頻來。咁啊，轉載自呢個算命眼嘅，即係呢一個嘅即係解簽師係啦。咁啊。剛才阿小伯有讲到啦，即系求财有财有病又可以好翻咁样啦。咁如果话咧，即系讲流年咧，呢一支灵签就系暗示今年咧会常喜乐，无凶险，甚至可以有意外嘅收获添，真系唔错喎， 真系唔错喎。 系啦，不过财富咧，佢都有同我哋讲嘅，即系暗示有意外之财，不过就唔可以沉迷投机赌博啦。 即系阿欧啊，阿欧 系啊， 有意外之唔好沉迷投机赌博啊。 我嗰啲系投资。 系啦系啦，同埋佢冇沉迷，佢系适量嘅， 适 量嘅系啊。 你净话讲嗰啲股票，你有冇持有啊？ 我冇啊， 所以唔关事啊。 系啊， 咁啊，话如果咧唔见咗嘢嘅话咧，甚至无心就得回物，即系啲唔见咗嘢都可以揾得翻。 哇，呢个好开心喎！ 对于 我哋啲大头虾嘅人嚟讲咧，简直系佳音啊！ 嗱，咁我见到其实如果去你求唔同嘢问唔同嘢咧，其实都好好。嗱，如果我哋问节目嘅，咁其实都系问事业啦。咁事业佢话呢支。签咧都系讲水到渠成啊，凡事咧顺其自然就会有好结果噶啦。咁我哋俾心机做咯，即系 系 啊， 系 啊。 不过正话好惊阿崔杰同讲嗰句咩，唔好强求啊嘛。之前有一句话， 是是是是 大家唔好强求， 莫强求。 我惊你同我哋，我惊你哋会同我讲啊，唉，唔好强求咁多啦，慢慢做啦啲嘢。 系啊，我哋会噶，即系如果你话，哎，我哋转啲嘢啦，咁我哋话唔好强求，记住呢支签，记住二号签，系啦，啊，顺其自然就得噶啦，系啦。咁啊，如果佢话咧讲到自身嘅话咧，贵人都多啊，保平安。咁但系亦都有啲呼吁啦，即系话咧，千祈唔好同人哋争斗。咁我谂你求边一号签咧， 都 真系唔好同人哋争斗，都系以和为贵咧，嗰个结果就最好噶啦。咁啊，家庭啦，我哋即系 we are family 啊嘛。咁我哋几个人又相处成点咧？咁呢支签咧都系话和睦愉快，同埋叫我哋及时行乐。 哦，钟哥请食饭啦，及时行乐耶！ 拣咩啊？解咗呢 个金 先啦。你都唔想，同你哋食饭咩？ 嗱，咁啊，讲埋啦，即系如果睇健康点样咧，我哋五个人都要健健康康先至可以，即系翻嚟及时行乐，同埋可以顺其自然噶嘛。咁啊，健康咧，今年有转弱为强之机。其实咧，我睇咁多位咧，我都觉得大家都系健壮嗰类嚟嘅，我都唔觉得。 大家你试你讲呢个， 我都唔觉得边个系弱嘅。咁所以佢而家话转弱为强咧，咁我哋应该系强上加强啦。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是求健康嘅，即系话我哋嚟紧呢一年咧都系 OK 嘅。咁不过佢话可以做一啲户外活动，咁我相信呢支签咧佢就应该未 計埋呢個疫情嘅考慮喺當中嘅。 你唔好俾阿小白聽到，第一佢就走去行山啊！ 知咗到啦， 户外活動咁樣。 係啦，咁啊，總之咧都係叫我哋即係保持呢個有適量嘅運動咁樣啦。 係啊，咁希望今年啊，有阿崔傑彤，有阿阿歐。林慧同埋白燕浩仲有梁明忠嘅晨光第一线，越做越好，同埋多谢大家继续支持嘅。 系啊，喂，求到好签，原来个心情系特别好噶。 系啊，开心晒。 我哋嚟紧几日仲求唔求噶？ 求 求啊嘛！ 嚟紧嗰几日咧，我哋就逐个逐个求， 系 即系每人求一支，求下自身啦。你知啊，崔杰同你而家都求下自身啦。 做咩点名啫？ 个个都要求下自己嘅嘢啦。好啦，咁今日咧就求住咁多先，希望系一个好嘅开始。 系啊，咁啊，唔该晒小白啦，唔该晒林慧同埋阿 O 嘅。时间嚟到早上嘅8:28啦。其实我哋今个礼拜咧都有好多特别嘅环节，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85%。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怎样可以维系到这些家庭核心价值？一起听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放心啦，应承了的事我一定会完成的， 你喜欢做就尽力去完成它，爸爸妈妈会支持你。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多伯森曾经讲过，尊重他人的有责任感的孩子产生于爱和管教适当结合的家庭中。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屋企人尊重我，我尊重屋企人。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将三个地方列为受限区域，三个地方的行动朝早先后完成，其中在鲗鱼涌英皇道惠利大厦和红磡必加街长乐大厦的行动，分别找到三宗和一宗初步确诊个案。至於旺角海富苑海裕閣的行動，有少部分樣本檢測結果仍在核實。在三個地方的行動，暫時有2370名居民和訪客接受檢測。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向工作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可以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受限區域。當局在三處地方的行動總共到訪1218戶，當中有181戶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有12座住宅大廈新增一宗或以上確診個案，被政府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大厦分别位于元朗、油尖旺和北角等地区，任何人士在1月25日至到昨日期间曾经身处大厦内超过两个钟，需要在星期二或者之前接受检测。若果受检人士在5日至到7日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公告规定。另外，政府在观塘安泰邨、东涌日东一村、青衣长康村、屯门景新台和大埔宝马山增设流动采样站，佐敦官涌体育馆、渡船阁文汇街和旺角麦花臣游乐场的流动采样站亦都会延长服务至到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应该预期在他任内和美国的关系将会是激烈竞争，但是不必发生冲突。拜登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就任以来还未和习近平谈话，但是他担任副总统而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两人曾经多次见面，他很了解习近平。拜登形容习近平很强硬、很聪明，但是骨子里没有民主。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双粮。 今日我哋讲下 新年糖果。农历新年就嚟到，对于小朋友嚟讲，亦都系攞正牌可以食糖嘅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好多嘅家庭屋企都会有个存盒，好耐以前嘅存盒，大多数都会系摆一啲由白糖制成嘅瓜果，称为八甜，象征住唔同嘅好运嘅。譬如话有糖莲藕啊、糖马蹄、糖冬瓜、糖莲子等等。后来去到近三四十年，大家都开始摩登啲啦。除咗话有传统嘅一啲甜嘅嘢食之外，亦都会摆一啲西式嘅糖果。你又记得几多种呢？话得系农历新年摆得喺全盒嘅糖果，佢哋嘅包装一定会系色彩鲜艳，等你望落去嘅时候有一种好愉快、喜气洋洋嘅感觉嘅。当然啦，全盒系有一啲嘅常客嘅，譬如话金元宝啊、金币朱古力，或者系个样成个利是封嗰啲糖，就系最受欢迎噶啦。 先问一问啊，崔杰彤同啊梁学熙先，你哋细个嘅时候去打开个全盒，会唔会拣嘅？ 梗系拣， 拣啊， 拣有得拣，梗系拣。 你最中意食边种啊？ 最中意食咩？我谂我都系食朱古力咯。 朱古力， 因为头先啊梁学熙讲嗰啲糖咧，即系尤其是糖嗰啲糖冬瓜啊，细个一定唔会识欣赏噶、糖莲藕、糖莲子，其实我会觉得，咦，全部都一样味，点解要整咁多唔同嘅形 状？ 系啦，仲有糖椰丝啊嗰啲啦，同埋真系好甜啊，净系食到嗰个糖粉嘅味。咁啊细个咧就中意食朱古力，不过。都有啲糖咧，系新年先会买嚟食嘅，因为譬如你朱古力咧，你平时翻学放学啊嗰啲，你都会买到嚟食啊嘛。但系总系有啲咧系净系喺全盒会出现嘅啫。 金币嗰啲啊， 金币啦，或者有啲糖，譬如利是糖啦，利是糖咧，佢就真系写住利是两个字喺个包装嗰度噶嘛。你平时真系唔会即系放学去买包利是糖，同埋都唔知边度买啦。仲有咧，我好记得细个有一个嘅叫做发达糖嘅，我唔知道你有冇食、 有听过 系啊。 是不是 绿色的？ 有五颜六色啊， 是 几只色的。 另外我食过一只咧， 刘威有冇食过啊？发达糖 听过，但系印象唔深咯。因为咧，其实 是 真系啊，真系。因为咧，头先阿崔杰同讲嗰只嘅利是糖咧，我系我移咗民嘅时候咧，我太思乡啦，所以咧，我竟然喺嗰度嘅华人超级市场咧，系买到嚟食嘅。咁所以咧，结果我就全年咧都系食住呢个利是糖嘅屋企。 平时都食啊？ 平时都食啊，一年四季都有得卖嘅。原来 好思乡、 不过 正 话崔杰同讲话佢唔食嗰啲糖乜乜糖乜乜， 系啊系 啊， 我就中意食嘅。 你细个已经 中意食啊？我中意我如果系嗰啲糖乜乜系列啊，叫做啊，咁我最中意食糖莲子。 咁我都系。 即系一粒嗰啲咧， 系啦，起码即系冇咁甜啊嘛！你食晒成嚿糖莲藕都饱咗咯。 我中意食糖冬瓜，因为其实我细个咧唔系太中意食菜嘅，咁但系我亦都唔知道嗰嚿系。 你咪当菜食， 唔系食咗阿妈，我食咗菜啦嗱。 边度啊？糖冬瓜。 嗰阵时我唔知啊，因为咧我系将，因为佢形状系有啲似咧嗰只屎乜乜嗰只嘅啫喱糖啊，因为长条形啊嘛，我就开头以为系， 哇，个质感完全唔同。 咪咯，人哋有个胶包。 系咯，两嘢嚟 喎。我以为系即系另外一个 version 咁样，可能即系你有啲糖都有分硬同软噶嘛。咁跟住，然之后食下咁啊 ，OK 啊。跟住后来我妈话俾我听，冬瓜嚟嘅。咁跟住我就突然间个心里边打咗折扣啦。 不过你讲过一只啫喱糖咧，即系长方形嗰只咧，都系好多人全盒中意摆噶，烟烟银银啊嘛。 系啊， 嗰只而家都都 执咗粒啦，好似。 我记得之前嗰几年仲有噶。 我记得一两年前好似话系想结业噶嘛， 咁就系嘛。 希望佢挨得过啦，系啊。 嗱，咁另外如果你话糖果系列啊，即系撇除啲糖乜乜之外咧。如果擺喺全盒裏邊嗰啲，咁我首選咧，可能好多人都話：，有冇搞錯啊？揀呢啲唔好食，冇味咁樣。我中意食朱古力金幣。 嚇、真係冇味嘅喎、 唔知點 解嚟講，佢唔係一個朱古力味嚟。 係好冇朱古力味，甜咯，淨係。 呢個真係有少少童年回憶啊！咁因為以前細個咧，屋企買得最多嘅就係糖乜乜系列嘅啫。反而呢啲糖食嘅糖咧好少嘅，因為相對嚟講係貴好多噶嘛。咁、如果有朱古力咧。已經係趨之若鶩，好高興啊！所以以前細個見到有嗰啲朱古力金幣，就會攞嚟食。咁阿媽當然係唔俾你食咁多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個 要嚟擺嘅， 我哋擺嘅，一定要擺到年初七。 哇，擺到用噶啦，都唔緊要。因為咧，如果你食完之後咧，咁如果有啲親朋戚友嚟冇咗咧，就唔好睇。 冇睇係啊， 咁所以咧就要等啦。細個有一種期盼啊，又食朱古力食得少啦，所以好想食嗰啲甜點啊嘛。咁、 嗯、 所以一見到嗰啲朱古力金幣，一年一次可以任食咁滯噶嘛，基本上係。咁、 哦、 以前咧就係話，喂，如果你食曬咧，咁跟住屋企人就會話你做咩食曬啊？人哋嚟到冇得食。所以你留意一下， 你擺翻個殼喺度咯。 系啦，我学废 啦，就系以前细个咧训练咗有一种好高嘅能力嘅。你点样开咗？你知如果你嗰啲朱古力金币，大家知道咧， 系 要上有个两有两层噶嘛。 系啦，好似一个盖咁样吸住嘅。 吸住噶嘛？你点样可以揭开佢？但系你唔好整巢。 系。 然之后将个肉攞咗出嚟食咗。 再吸翻埋。 再吸翻埋。 系。 冇人知呢、這个就系我哋嗰阵时嘅特异功能。 跟住啲客人嚟到，咦？冇嘢嘅，即系大吉利是啊！ 客人又唔好意思出声。 系啦。摆翻低，摆翻低。 佢哋就硬食，当食咗咁样。 喂，不过讲到朱古力咧，以前有一只咧拜年，嗯、即系过年咧，成日会摆喺全盒，但系而家就真系可能真系唔见啦。好似梁学熙话真系冇咗啦，就有只鹰嗰只啊， 有只鹰， 金色嗰只鹰 朱古力 系啊， 啊有只系， 系咪啊？你有冇食过呢个金色嘅鹰嘅朱古力 啊？ 佢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浓嘅朱古力味嘅，细细块嘅啫，系啦。咁但系咧，真系逢过年先见到佢嘅影子嘅， 贵价嘢嚟噶， 系啊。咁啊，真系所以过年先会买嚟食咯。但系近呢几年好似真系冇再见过啦。 咁、另外嗰啲糖嘅系列，我谂大家食得最多都系嗰啲瑞士郎噶啦， 系 咪啊？龙哥， 仲有椰子嗰只啊？ 椰子糖啊，椰子糖啊， 黐牙黐到咩咁？ 系啊系啊，椰子糖啦、 啊，我好怕 啊！但系瑞士郎大家有冇拣颜色噶？ 有， 又中意食咩色？ 橙色， 我中意食啊，橙色都 OK， 我中意食黄色啦，同、埋、 我哋大家唔会争食啦、我中意食绿色。 绿色佢咩？青柠味啊？ 唔知啊，总之都系甜噶 啦。 但嗰個首先係綠色， 但嗰個冇咁珍， 嗰、那 個冇咁珍貴，因為一年四季都有噶嘛，即係唔似得，譬如利是糖嗰啲，你即係你農曆新年食先至有 feel 噶嘛。 嗯 嗯嗯，都係。喂，咁其實全盒咧都唔係淨係擺糖果噶喎、即係有啲咧係擺啲炸物啊， 炸物啦、 就係啦，即係嗰啲笑口組啊、角仔啊咁樣噶嘛。 同埋最多啊，要講起角仔，大家可以陣間留意一下。咁啊，阿林慧咧就屋企整咗角仔啊，咁知道點樣烹調嘅方法咧，可以去神哥嘅 Facebook 嗰度望一望啊。 係好犀利啊！其實即係如果自己喺屋企整角仔嘅話咧、我覺得都係幾大陣仗嘅、因為你要一烹油去炸嘢， 大家 好花心機 嘅。我提議大家去神光嘅 Facebook 睇下林慧嗰條整角仔嘅片啊，因為佢個女好勁啊，佢個女不斷喺度講嘅啫，佢個女其實係冇喐到手， 即係做指揮。 指揮 呢啲咪就係精人出口咯、 啊。阿媽就係咁整嘅。 咁你哋有冇食瓜子啊？瓜子有黑色、有红色，亦都有白色 嘅。有、但通常唔会摆白色嘅、即系如果系过年嘅时候， 意头唔好系 通常就系摆红 色或者极其能有少少黑色咁。 我到而家我都唔识 搣噶， 系咯，我都唔识食。 幽银咯。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搞餐死咧，跟住其实得个少少啫，即系要食好耐。即系我唔系要食饱肚啊，但系即系成日都系蚀牙啦。咁所以我多数即系都会系拣啲开心果啊，或者系夏威夷果仁嗰啲唔使搣啊嘛。 但我见啲长辈咧，佢哋食嗰啲红瓜子咧好叻噶喎，嗱，其实我哋唔识食咧，你会见到有啲系开瓜子器啊嘛，即系摆粒瓜子落去，跟住系啦，一下压埋咗咧，咁佢就会即系开咗壳噶嘛。但我见我妈嗰啲咧，佢真系即系用个牙仔咁样咬，咁跟住咧就会即系咬开咗，跟住几分钟之后你就见成堆壳喺台面。 但你敢唔敢食啊？ 唔系佢自己食，我冇。大佬嗰啲咩白云凤爪咩嚟嘅？啜完即系有粒肉啊，有粒肉啊。 全民之中就冇牙婆帮你抡出嚟。 不过讲开都开心嘅，我相信即系大家而家都应该已经预备好嗰个全盒摆喺屋企噶啦。咁啊，少食多滋味啦。 系啊， 以前过年系咁， 以前过年系咁， 以前过年真系咁。 到底以前过年系点？系时候听下。被遗忘的传统过年习俗。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周树佳啊，佳哥咧一连五集咧就同我哋咧讲下呢一个新年嘅习俗嘅。早晨啊，佳哥！ 早晨，各位系 啦。咁啊，呢个环节咧，当然就要了解一下，即系以往一啲嘅传统习俗，过年嘅习俗到底系点嘅。首先，不如就讲下呢个年三十晚嘅风俗先啦。到底年三十晚有啲乜嘢要做嘅咧？以前？ 年三十晚嘅风俗咧，就有分日头同夜晚喎。 哦， 嗱，入口啊，讲真啦，咁就通常咧都系做一啲咩咧，就贴挥春，贴张墙啊，贴啊， 我贴挥春， 贴挥春系， 吓连三十晚先，连三十先至贴噶。 系啊，有啲人咧就流行咧就连三十晚咧先贴挥春，咁啊，譬如啲围村咧就会成班一齐啊，咁就喺嗰日咧就会贴挥春噶啦。佢贴挥春咧就唔系净系屋噶，譬如话啲井啊。啊！嗰啲社坛啊，土地位啊，咁都贴。咁跟住屋企嘅神楼啦、啊，嗰、那个神台啦、啊，咁都贴嘅。 个福字系咪一定要倒转贴嘅咧？ 嗱、啊，這個、呢个咧有两种讲法噶。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冇嘅，冇话要个福倒倒福倒咁嘅意思。 即系冇咁样食字嘅嗬。 系啊系啊，咁后来咧大个咗咧，到大约八十年代到啦。而家咧就有啲报纸啊，嘅传媒啊就话唔系，即系访问嗰啲师傅啊，佢话诶个福字倒转贴咁样，咁啊蔚为时尚，咁啊结果咧大家咧将个福字都倒转贴啊咁样嘅，因为我好记得噶。 嗱咁啊，阿佳哥就年三十嘅朝头早就搞呢啲贴挥春啦，仲有冇嘢咧？ 嗱，咁啊，咁啊，屋企啊打扫嗰啲嘢啦，咁啊打扫屋企啊，咁啊可能系年廿七、廿八、廿九呢几日都做紧噶啦，咁样啦，系咪啊？咁啊，而且咧，我细个嗰阵时仲一样。就会油油啊！ 咁大工程 系啊，而家啲屋企咧啲家私啊，全部都唔使油油噶。咁但系以前我哋好多木家私嘅，都系要油油咧嚟保持佢嗰个光明啊、光亮、光洁咁样噶。廿六、廿七、廿八啲，即系总之年尾嗰几日啦，都会油油噶。起码去到年卅晚一定做晒佢噶啦。 总之啊，整靓靓，等啲家居啊、家私啊就光鲜啲咁啦。 年卅晚都离唔开啲拜神嘢噶啦，都系嗰啲执下乜仲有啊，系做下嗰啲咩煎水油角嗰啲都系开始做噶。 哦，系、啊，第二日要食噶啦嘛， 系需要食噶啦，冇错啦。好啦，嗱，日头系做呢啲啦， 夜晚咧？ 夜晚啦，其实就好丰富啊，食过年夜饭，咁啊跟住咧，咁啊大家就坐喺呢度啦，就等咩咧？嗱，第一，譬如阿妈嗰啲咧。做完年夜饭啊，灯会咧就好忙噶，报咩咧？就系喺子时嘅时候咧，就要拜当天。 子时咗系几多点啊，佳哥？ 11点。 十一点，夜晚十一点。 冇用咗而家人喎，而家咧嗌子时嗌12点噶喎。 哦，以前唔同埋又。 俾翻少少大家嘅传统。一常识落去。系11点，唔系12点。 O K。 系啦，咁啊11点钟咧就开始拜当天啦，拜祖先啦，拜门口咁样啦。旧日嘅屋企啊，因为所谓嘅旧屋企咧，其实去到70、80年代香港都系咁样嘅，大部分屋企都系。屋企有几个神位嘅。譬如话有灶君，有土地，有当天，有门口座底，有呢几个呢啲咧，咁啊嗰晚就要拜神啦。好啦，拜完神之后咧，咁咧就老人家就谂啦，就睇空性，睇空性做咩咧？出行，出行听过未啊？ 去边啊？ 你后生女噶，未听过啦。出行咧就即系话咩？冲佢里边啦，喺夜晚黑一个之前之后咧，佢就会有一栏话俾你听，边个方向个财神啊？ 哦，去接财神啊，咁样叫做 系啦，个财神喺边个？咁我哋出去就要撞个财神翻嚟，咁你出行啊？咁我细佬其实系就譬如话，今年啊往西南方有财神，咁啊向西南方行，当系西行花市咁样， 系啦， 咁咧就出行，咁啊就其实可以唔系行好耐嘅啫，一个钟头到啊，兜个圈，大家出去玩啦，行下翻嚟噶啦，仲有啊，夜晚黑就压岁钱，最开心。 呢个我有啊，呢个习俗我识啦。阿妈就俾个压岁钱我摆喺枕头底。 系啦，冇错啦，系啊，呢样嘢我谂到而家都仲有嘅。 有 仲有嘅。 不过最紧要咧就系呢个洗床单嘅时候记得攞翻出嚟啊！有时咧真系试过有一年摆喺个枕头袋里面，都唔鬼记得咗啊。系啦，嗱，今日咧阿佳哥同我哋讲住咁多先，就讲咗呢个年三十嘅一啲风俗啦，就唔知道咧。而家啲人咧有冇真系跟住做啦？听朝早咧继续揾阿周树佳嘅佳哥咧，同我哋讲多啲呢啲新年嘅习俗啊！唔该晒你。 嗱，咁多位，正话刚才阿佳哥讲嗰啲习俗，大家而家仲有冇做先？ 喂， 冇、啊， 冇做冇啊！咁我有冇啊？林慧， 我又反而有屋企。 哎，你有啊？ 系啊，头先佢提到嗰啲嗱，压岁钱我哋有啦。跟住之前 整糕点有啦， 整糕点有啦。执拾嘅时候，譬如话有啲系要拜神啊，嗰啲又有啦。所以我觉得都 幾齊喎，即係原來我頭先數落佢一路聽嘅時候咧，都多係有試下做喎、 嗯。其實我聽完都覺得攰啊，即係連三十由朝頭早開始一路忙到夜晚黑，仲要忙完一日之後，仲要出行喎，仲要出去行個大運接財神喎，四十八個鐘都唔夠用啊，真係。但係咧嗱，頭先講嗰啲咧，我都會聽過，或者甚至屋企都會有做嘅，譬如壓歲錢啦，或者食年夜飯啊、貼揮春啊呢啲，我諗好多家庭都會做，但係我就係未聽過話油油咯。 呢、這個有冇人試過？ 你哋有冇油家私啊？油翻 我有啊， 都有啊， 我有啊，因為我屋企都係好多木製家私啊，即係全部啲櫃嘅 sofa 都係花梨木啊，所以咧就係打蠟咯，會 打蠟啊， 係啦係啦。 阿小白咧，小白有冇啊？ 我油油冇啊，但係耐唔耐一年咯，都係會幫屋企有一張銅鐵凳咧，又再上過一啲新嘅油咁樣咯。 嗱呢樣真係要問我啦， 係嘛？我問你啊， 正話都真係問我，正話講咗咧，因為啲家私以前唔會話而家，不如一年換一次或者間唔中抌咗佢啦。以前唔會真係用十年八年，甚至乎廿幾三十年。我 以前真係環保好多， 以前啲家私又襟咧， 係啊，啲細細張啲凳咧，即係擺由細個坐到大個唔啱坐都唔會抌噶嘛。咁以前咧，啲所有嘅木製家私，咁每一年都會，如果係有啲甩咗啊，有啲色甩咗咧，就會補一陣油啦。 嗯、 就算唔補油咧，我哋都會加一層叫做瀝架嘅，即係透明嗰啲咧。 係咪要用砂紙省過佢，再油過嗰啲啊？ 唔省噶啦，即係如果最好工序就當然要省啦。 啊、 但係通常咧都唔會咁大咁煩噶啦。咁唉，算啦，甩咗啦，橫掂甩咗，喺面補一浸。 啊、 第二年咧喺面補一浸。 咁、啊、會唔會十年之後好厚啊？ 係咯， 即係漲咗張凳 嘛。佢會甩咁啲 嘅。佢會甩嘅。 我有啊。 但係咧，因為你就係正話阿白元浩講咧，你原本應該要省咗底嗰浸，你先要補翻面嗰浸噶嘛。由於你唔省嘅關係懶啊嘛，咁所以咧隔得三兩年之後咧就會有啲厚啲，有啲薄啲嘅。因為個底已經唔平均唔均勻啊嘛，咁就會即係有啲厚有啲薄咯。但係你細個坐你又唔會覺得硬 pat pat 咁樣啊嘛。 喂，但係咧，其實我覺得細個嘅時候做呢啲傳統習俗就會多啲嘅，因為始終同長輩啊屋企人一齊住啦。咁、但係到自己搬出嚟，真係可以都問下阿 O 啊，即係年輕嘅夫婦咧，係咪真係會少啲？即係可能你覺得 咁咩啫？而家小白同阿 Barbie 唔係年輕夫婦， 唔係都係唔係？我見頭先阿 O 未發表嘛，諗住俾佢發表下。 又冇小朋友嘛， 系 个观点嚟嘅， 多谢你哋啊！咁阿欧会唔会咧？系咪就系买咗年花咁就叫做已经添置咗个气氛咧？ 我未发表系因为冇得发表啊！ 你冇搞嘢、啊。 头先我听阿掌故王讲，冇一样嘢我有做嘅 吓， 压岁钱都冇啊！ 压岁钱都冇、啊， 挥、哦、春都冇廉。 揮春未廉啊，可能會廉咯，但唔知買唔買好咯。近排喺街邊啊，見到有啲公公婆婆寫揮春，我又想過去攞，但係我又見到好多人排緊隊，我驚啲人話我唔敬老，跟住唔夠膽排隊。 咁樣 點會咧？寫得就係想你攞啊嘛，係 咯， 你唔攞就唔敬老啦， 係咯，係咪㗎？係 啊， 我驚俾人影咗， 利是咁樣。 呢個後生仔後生搖搖同啲阿婆爭揮春咁樣。你真係想呢個畫面出現，我有啲驚喎，咁樣啊！ 咁你去買啦，靜靜已經驚。 好啦好啦， 我問下阿白元浩同阿林慧咧，咁、你哋即係做爸爸媽媽，你哋點樣同啲細路仔講話？呢啲係乜嘢？呢啲係乜嘢？點解要做呢啲嘢？有冇同佢哋講噶？ 有啊，我就透過參與，即係嗱，譬如年揮春咁樣啦。咁、今年咧，我就買咗啲紅紙咧，叫阿女自己試下寫啊。 自己寫啊？ 係啊，因為我諗住咧，今年貼完之後咧，可以攞去過膠咧，就珍藏，就成為咗佢第時大個嘅時候嘅一啲童年回憶啦。 但係你個女咁細個，佢識嘅字比較少喎、 啊。都唔係啊，而家啲幼稚園都好深㗎。係、 啊，係啊，寫英文啦、啊、，Barbie beautiful 咁樣咯。 佢英文可能識得。 新地嗰啲，系啊，妈妈 beautiful 咁样嗰啲咯，几好啊！呢啲祝福语其实真系 可以教佢写啊，呢啲都得嘅。 佢而家最复杂学到咩字啊？ 仙女啊，都玉啊， 哇， 学生啊， 即系佢写嗰啲挥春就系咩仙女批发，跟住隔篱就玉类市场咁样啊。 我谂住叫佢写学业进步， 咁难啊， 哇，好难。 我个仔写大吉大利咋， 我个女净系个业字唔识写咯，其他。都识写咯， 哇，好叻喎！ 咁白元浩咧，你个仔而家会教佢做啲乜嘢啊？ 而家嗱，佢咧就因为佢比阿林慧女咧就大一年啦，咁、所以好多字咧其实佢都识嘅，但系佢都选择写呢个大吉大利。咁、如果你话农历新年嘅时候，佢有帮手炸下嘢啊，系啊，炸嗰啲虾片啊呢类咁嘅嘢咧，准备定咧。 是過年的、 哦、因為你我以為他最興是炸營啊那些。 我好乖的小小白。 炸完之後就可以入箱嘛、嗯、準備定。 因為啊小白你那邊有印尼蝦片食嘛 是 不是是啊。你炸那些是印尼版本的。 冇錯。 是不是原本硬骨骨一塊跟住抌落個油就全 是啊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好玩的炸的時候都。 嗯、開那隻。是啊。其實你們那邊的傳盒有沒有不同的、 嗯、傳盒呢其實我們以前呢我小的時候會擺很多因為華僑嘛擺很多呢叫做、印尼食品有一種白白地色好像面團一叫做巨棒kit啊，咁佢有好多唔同形狀嘅，有啲係可能福禄寿又有啦，有啲係動物嘅，跟住咧就最緊要係咩？畫龍點睛啊嘛，攞啲紅點一點一點嗰個眼睛嘅部位，跟住咧就焗完佢出嚟咧，其實就成個就好鬆爆好食嘅。 好啊，想試下。 係啊，咁啊，希望可以試到你呢一個特色嘅新年嘅食物啦。咁啊，唔該曬你哋啊，我哋咧其實一年五集咧都會有啊周雪佳佳哥咧同我哋分享下呢啲過年嘅傳統習俗嘅，咁啊睇下你聽完有冇共鳴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二月八日係一年嘅第39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326日。1966年2月8号，由于世界文明的比萨斜塔不断倾斜，引起人们担心，意大利专家试图采取措施挽救。比萨斜塔是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比萨省比萨市城区的独立式钟楼，1173年开始兴建，原本为垂直建造，由于地基不均匀和土层松软而倾斜。1990年曾经停止向游客开放，经过11年的维修，斜塔被扶正44厘米，2001年尾再次开放。1987年12月，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将比萨斜塔收入世界遗产名录。2月8号出生的朋友能够精准地掌握周围的信息，懂得把握时机，提出主题或者行动，拥有相当强的第六感，经常俾到身边人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出乎意料的建筑会不会是你意料中事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你会选择跟从规矩而默默无名，还是出现乱子而举世闻名？ 可大除夕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就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在奇德专新村。屯門公路出九龍近著青龍頭一段行車緩慢，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著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車龍就在沙田污水處理廠。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施主话佢望下得噶啦，因为佢已经心如止水。 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

系啊，稍后时间咧，我哋会有呢一个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啦， 好有过年气氛啊！ 系啊，做咗个录音啦，咁啊，同听众咧线上拜咗年啦，咁仲有视像版咧，大家今日咧都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咧，就睇到我哋成个拜年嘅盛况。 过年嘅糖果咧，呢个话题啊，除咗感染到听众咧，仲感染埋台长啦 吓。系啊， 台长都忍唔住讲话，你哋有冇食过呢一个咖啡嘅流心糖啊？咁样 系啦，嗱，因为我哋咧就 因为我听错咗嘅，原先听到咖啡流心油嘅，我梗系话冇食过啦。咁但系我听到咖啡流心糖啊，我又谂起我有食过喎。真的有食过 咁，你系买唔买得翻啊？ 即系而家买唔翻啊！ 而家个重点咧就系、是、阿鹏仔咧就话、啊，听到我哋讲糖果嘅时候咧，佢就想起一只咖啡糖。佢话食到临尾嘅时候咧，有少少流心嘅。 系啊，流心 咁就话咧，好似好耐咧就冇再见过啦。咁啊，想睇下即系大家咧会唔会知道边度有得买，或者其实你有冇食过？我自己就冇，我食过就系炭烧咖啡糖啫。你食过？ 我食过。 系点嘅样噶、 其实佢扁扁薄薄嘅，我印象。有两款嘅，一种扁扁薄薄，一种就圆碌碌，好似椰子糖，即系传统嗰只椰子糖嗰个 size 咁样。咁我唔知阿台长食边一只啦，我就食扁扁薄薄嗰一只。 咁如果你见到你两只都买翻翻嚟咯，得唔得？ 见到 OK， 问题系见 唔 见 到啊？所以如果你哋都见到嘅话咧，可以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话声我哋知嘅。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Kansas 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啦、啊！ 早晨啊，林威。 嗱，仲有几日咧就过农历新年啦。以往咧，如果唔系疫情关系咧，都好多机会可以见到屋企嘅长辈啊，或者屋企人嘅。 系啊，中国人传统都真系会去拜年啦，特别可能去爷爷嫲嫲屋企啊、公公婆婆屋企啊咁样咯。 咁可能咧喺呢啲地方咧，亦都会见到更加多咧，一年先至可能见一次或者两次嘅亲戚啦。 冇错啊，咁喺当然喺嗰啲时候见到啲好耐冇见嘅亲戚，你有冇留意到咧？即系我每年其实从前咧，我都有一个头痛嘅地点，就系当我要带我两个小朋友去见呢啲好耐冇见嘅亲戚嘅时候咧，我有啲好尴尬嘅感觉嘅。 点解咧？ 或者我小朋友可能比较慢热啦，咁需要多啲时间先至可以同啲亲戚朋友打招呼。咁你知大时大节都希望佢会同啲亲戚朋友讲啲可能吉利啲嘅说话啊。 有冇得早啲教定佢哋咧？即系可能讲极都系嗰两句，但系就记熟佢咁样啊？ 啊，咁当然可以啦。咁我哋真系会同佢预演一次嘅，咁因为即系啲咁亲嘅老人家，咁真系见得比较多，佢哋都熟嘅话，咁问题就冇咁大嘅。最困难嘅地方就可能会系一啲啊，我哋都熟嘅，譬如话啊阿姨啊姑姐啊嗰啲啦。咁但系对小朋友嚟讲咧，这个就有啲困难嘅。 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会唔会都可以有啲小点子咧，阻止下呢啲尴尬发生咧？ 后屘我谂通咗一样嘢。第一样嘢就系要自己唔好怕尴尬先。我哋咧好多时候做大人咧，好担心咧，会人哋会觉得啊，我哋嘅小朋友冇礼貌啊，冇家教啊， 系或者做乜唔出声啊咁。 系啦，好惊佢哋会咁样话我哋嘅小朋友嘅。 系 咁，我相信呢个都系出于我哋锡我哋小朋友嘅一个感觉嚟嘅。但系其实当我哋可以放低呢一份担忧嘅，其实亲戚朋友都唔一定系咁严厉地批判你，可能会理解到咧，年纪比较细嘅小朋友其实系可以系慢热嘅。 或者怕丑啦，又唔系好识得嗰啲传统，原来要做啲乜嘢嘅咁样。 系啦， 其实呢个感觉咧有少少似啦。之前我都有见过，有啲父母咧可能带小朋友出去啦，咁总系有啲细年纪啲嘅小朋友咧，可能遇到一啲陌生嘅环境啊、陌生嘅事物啊或者人咧，就可能有啲哭闹嘅情况啦。咁但系喺公众地方突然之间大喊或者甚至乎大叫咧，通常咧你好普遍咧见到啲父母第一时间就喝止佢先，咁但系咧越喝咧可能就越哇个小朋友越嚟越激动啦咁样。其实都类似呢啲咁嘅 case。 其实是的，因为小朋友他们的能力未完全发展到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感觉，所以他们只可以用喊啦，用一些行为来表达他的情绪需要，可以在他说给你听我怕我不舒服，我不认识他们， 你帮我手去认识他们啊。所以如果过年的时候，当年没得拜年，都不建议拜年，网上拜年都可以试一下的， 视像电话这样咯。 是的，我们可以试一下做，就会是我们可以捉住小朋友，拖住小朋友， 咁我哋預先可以話俾佢聽，我哋嚟緊會見到，可能見到邊個邊個啦，佢間屋係點樣嘅。 嗯。 咁我哋入到去嘅時候，我哋要做乜嘢？咁如果你見到小朋友 OK， 咁你可以鼓勵一下佢。但系你譬如見到佢開始退縮，佢會捉住你手越嚟越緊啊，掹住你個衫啊，你可以踎低同佢去翻同一個高度。 嗯。 眼望住佢。亦都可以輕輕攬住佢，或者緊緊咁攬住佢，話俾佢聽，哦，係喎，呢個係新地方喎，哦 ，OK 嘅，媽媽陪住你啊，係啦，咁可能佢已經會定落嚟㗎啦，咁你可能同佢坐一陣，先認識下個環境，認識下啲氣味啊，即係成個環境係點樣先，咁佢亦都俾機會咧，佢去觀察你點樣同啲大人打招呼， 嗯。 系啦，咁佢可能我见到妈妈都做紧嘅时候，佢或者可以试嘅。咁但系如果佢都未 ready 去试，就系未 ready 咯。咁我哋就等佢，哦 OK 咯。咁我一路坐住陪住佢咁咯。 其实呢一个耐性同时间咧系必须嘅。嗱，讲翻头先呢一啲类似情况啦，好多时咧大人嗰个观感咧就可能会真系遮盖咗嗰个现实，理性可以去冷静地处理啦。因为好多时咧听到佢哋就会话啦，啊，一小朋友喊咧，通常第一句咧闹完之后就会问啦，你丑唔丑噶？咁样嗌，我其实谂翻喺小朋友嘅角度，佢又真系唔觉得自己丑嘅，因为佢只不过系想表达自己嘅嗰种不安啊，或者系担忧啊、焦虑啊等等。反而咧，嗰种觉得丑咧，系大人自己衍生出嚟嘅一种尴尬啫。 诶，你对心理学嘅认识都越嚟越多咯， 跟得你多啊嘛。 咁我估计佢都系嘅，即系有时系将自己嘅感受摆喺小朋友身上，咁亦都会带咗个信息俾小朋友听，你要表达情绪系一个丑怪，咁样其实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啦，所以我觉得咧，每一次阿 Jamie 咧，都好多时提醒我哋，都系要冷静咁样处理。谂一啲咧，我觉得系小朋友要明白嘅词语，同埋一啲沟通嘅方法咯。千祈唔好好急或者咧好严厉啊，嗰个眼神好凌厉咁样啦。任何人啦，听到你咁样讲嘢啊，根本上未听个内容啊，都已经惊咗先啦。 有时我哋从来冇学过点样做人家长嘅，我哋喺呢个过程里边都系一个磨合，其实都系一个自己嘅成长嚟嘅。咁、所以譬如话你会发觉，诶、今次好似做得唔好、发咗火、又唔需要次次都去怪自己，都容许自己系可以有，即系未必系做得最好嘅，因为真系冇最好嘅家长，只有最合适小朋友嘅家长嘅。 咁啊，希望咧经过一次又一次嘅学习啦，家长同小朋友咧都可以一齐成长，越做越好啦。 系啊，咁嗱，就喺度借个机会，祝大家嚟紧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平安。 好啦，多谢晒你 ，Jamie， 我哋下次再讲过啦。 好啦，拜拜， 拜拜。 就快去到农历新年了，大年初一就嚟紧，除咗讲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之外，啊，如果对住南洋马拉人。有啲乜嘢仲可以讲呢？吓，原来有一句容易发财，见潮般嚟赚累。啊，呢句说话系乜嘢意思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心把爱去广开，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主宰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请走开，离多人不怪。 恭喜发财，你一听都知道是讲恭喜发财啦，是不是？但是另外一句坚持不来专会又点解呢？原来抗疫期间大家在家工作，我哋除咗祝福人身体健康之外呢，都要祝福人哋喂喺屋企都要搵到钱先得㗎。屋企都赚到钱，坚持搬嚟赚累就係解作喺屋企都赚到钱啦。记住啦，恭喜发财，坚持搬嚟赚累，仲可以搭咗一句健年都卡好事哦。意思即係话你今年会更加好运啦、啊。恭喜恭喜。 神光第一线同大家拜年， 今年见面唔系太方便， 转个形式喺网上同你拜年。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神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咁喺请我哋嘅听众朋友出嚟之前咧，同你哋几个拜咗年先啦。虽然而家都未系啊，踏入农历新年啦，但系都叫做拜个早年啊嘛。大家今年身体健康啊， 健康，心想事 成。我系梁明忠， 系我系阿星。 我是阿O， 我是 Kitty 崔杰彤 ，Hello， 我是林慧啊 ，Hello， 我是白元浩啊，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呢、這个时候咧，我咪要请我哋嘅听众出嚟先，好唔好啊？ 好， 咦喺度咯喎 ，Hello， 好，系啊，好高兴可以有荣幸可以参加你哋呢个新年拜年， 哎呀，我哋好开心啊，真啊，林小姐， 系啊，系啊，你哋好啊，各位主持。 先同你拜个早年先，预祝定你啊喺牛年里边咧，就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 系，我祝大家青春常驻，青春常驻。 好，大家咁话， 我就祝林小姐咧，你牛得青春在，好运就自然来啊！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林小姐。 哎，林小姐，我祝你越嚟越靓，越嚟越娇俏，好唔好啊？ 大家话 嗱，咁当然啦，我哋每一个人喺度同阿林小姐拜咗年之后咧，好想问一问林小姐，咁你自己喺牛年里边有啲咩嘅新年愿望咧？ 其实我就想人人开心咯。好似阿白元浩之前有话马拉话，花气花气。 咦？有好料哦，花气花气。 最紧要，因为我就觉得，因为我有少少信仰嘅，咁就觉得系一切为心做。咁咧，做人系要有啲 planning 嘅，有个盼望嘅，咁就可以有好多事都系外在环境我哋控制唔到啦，但系我哋自己嘅心系可以控制嘅。同埋有啲人系好似我以前咁咧，我以前系做法律界嘅，就好忙。咁變咗冇 plan 到 ahead， 即係冇喺預先去嚟到計劃自己嘅旅行啊，或者係禮拜六日啦、啊、咁樣。到到好忙嘅時候停低落嚟，咁竟然係乜嘢都冇計劃，咁就坐喺一日喺屋企坐咁樣，咁、個心情就會越嚟越差。咁我就希望大家各位朋友咧都可以係經營下自己嘅快樂，咁將自己嘅開心咧嚟到可以繼續落去。 嗯，咁我多口问句先，林小姐，你就话讲你之前系做法律界啊，其实都几好嘅收入、啊，咁但系有咩可以驱使到你放低呢一份高薪厚禄咧？ 其实真系我哋以前咧就其实我系小秘书嚟嘅啫，但系就读过嗰啲法律文凭咁样啦，即系喺伦大嗰啲同埋港大嗰啲一齐做嘅，咁就。其实可以做，可以我再可以继续读，会可以做其实我已经系 qualify 嘅师爷啊嚟噶，咁、就可以再 further 读，就读lawyer 啦，即系律师啦。咁但系个时间好漫长，同压力好大。咁就变咗，我就觉得系时候停落嚟。其实我以前带过童军噶，咁我发觉我最开心嘅人，即系睇翻自己咧，系带童军嗰阵时咧。是最开心的，所以我而家就兼职就教小学咁样咯。 所以其实即林小姐都提翻我哋喺新嘅一年啦，即除咗大家要即继续向前之外咧，最紧要望下自己做啲乜嘢系令自己最开心嘅，咁样新一年咧先至会开心快乐。 冇错啊，讲得好好啊 ，Kitty。 系啊，我见到林小姐间房好靓啊， 好咯，咁样咯， 系你哋嚟到嘅。 摆设啲新年愿望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啊，疫情我哋可以战即系战胜呢个疫情咁，同埋岁岁平安。原来台湾啲人，我哋香港咧就话跌落地下啲嘢咧就花开富贵，但原来我就睇过，原来台湾啲人咧就会话岁岁平安，因为岁咗啲嘢咧即系小知识咁样啦，大家咁做咗一啲唔想做嘅嘢，冇办法噶啦，可能有啲嘢发生咗，但系可以话花开富贵之外，或者有啲生意就可以叫岁岁平安咁样咯。 系啊，小朋友要记住啊，新年嘅时候唔小心打烂嘢， 阿妈都要记住啊，一有啲咩就岁岁平安啊 ，Bobby。 系啊，但我想问下林小姐嗰只系咪树懒嚟？ 唔系啊， 系你喺顶嗰只 卡通人物嚟噶，嗰只都系 松鼠啊， 其实都系 Chip and Dale 佢哋嚟嘅。 哦， 因为喺嗰个苹果上边嗰个 printer 嗰个位咧，有时 remind 自己唔好。撞到个头， 顶到个头。 哦、有阵时啲公仔啊太反斗啦，自己爬咗上去啦。 可以做树懒， 都其实 呢只 bear 咧就同我去咗好多旅行嘅，即系世界各地啊，去波兰啊，嗰啲东欧嘅地方啊，都会有去到咁咯。啊，头先顺带一提咧，以前咧阿 Kenny 啊 ，Boys 嗰个 Kenny 都系我啲大嘅童军细路仔嚟嘅。 吓、啊！ 是啊， 他大 几岁都可以做 见习 领袖噶啦。 咁靓仔啊！嗰阵时应该冇而家咁大只系嘛？而家好大只。 即系size 就即系佢个高度系差唔多，但就我哋啲 miss 系好锡佢咯。即系人系 乖仔， 即系有 乖仔啊嘛。 佢系乖，同埋佢系sorry 啦，系靓仔咯。 sorry 啊，靓仔呢啲公认噶啦，不过近排咧就着得太少衫啊，吓要着翻多啲衫，我觉得关智斌啊。 我唔知啊，佢细嗰时，因为我哋童军着制服咧，你知小狼队咧都系 standardized 咗，都系短裤仔，但好搞笑嘅，如果冻得滞咧，我哋都会许佢哋着丝袜嘅，即系但系细个因为 咁样。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多谢晒林小姐先，多谢晒。 嗱，再 多谢你，多谢你哋多位主持， 多谢你 哋可以就即系大家可以战胜到疫情，快啲香港回复翻过去咁繁荣安定咯。 好啊，多谢晒，亦都再一次预祝你喺牛年里边咧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嘅，多谢。 好多谢各位，多谢。 晨光追 踪 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唔好意思啊， 系啊，我哋因为要忙住拜年，唔好意思，所以时间短咗，sorry， 系，诶，真系关智斌啊，咁样吓着紧身啊，几好睇嘅，我想讲啊，今晚啊，7:07啊，吓各位啊朋友注意啦，新年大鱼大肉，食完会脚趾公痛咧， 吓点解啊？关 痛风， 哦， 系啊。咁要留意一下啦，即係痛风呢我都见啲同一痛起上咧好紧要㗎。呢、个就同啲飘零啊同埋尿酸呢有啲咩关系呢，今晚我哋睇下医生处理啦。咁另外8:00啊，佢令我諗起呢以前嗰啲电子游戏节目啊。 咩呀、 整个香港电咪整个香港地图喺度，跟住撳灯啊，睇呀去到边。 跟住呢 讲下呢个风区。 哦， 风区好。 喂，而家都唔理你边度啦，四围走喎、 啊， 一阵又屯门，一阵又红磡，一阵哇灵车都要飘零嘅真系阴公，系啦、 啊，呢个8:00就可以睇一睇啦， 系啦，咁啊去到咧日常8:00会讲咩咧？即系以前咧秋天嘅时候咧，我住嗰度咧间唔止就会咧有直升机盘旋嘅，就系呢个飞行服务队啦，因为好多时啲行山啊或者山火啊都喺秋天度发生多啲，不过今年就更多啦。因为人都行山嘛，咁佢哋工作又系点嘅咧？今晚可以睇日常8:30啦。 唔该晒， 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將3地方列為受限區域，3地方的行動朝早先後完成，其中在鰂魚涌英皇道惠利大廈和紅磡必加街長樂大廈的行動，分別找到3宗和1宗初步確診個案。 至於旺角海富苑海裕閣的行動，有少部分樣本檢測結果仍在核實。在三個地方的行動，暫時有2370名居民和訪客接受檢測。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向工作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可以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受限區域。當局在三處地方的行動，總共到訪1218戶，當中有181戶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當局正係同建造業界商討，研究將地盤工人列為特定群組，需要定期檢測同埋有陰性結果先至能夠上班。職工盟建築地盤職工總會理事長徐偉傑認為，當局應該安排人員到地盤為工人檢測，指工人早上班又遲下班，難以抽時間外出檢測。徐偉傑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目前有些總承判商已經有要求工人檢測的安排，但是做法和要求有些不同，當局需要設下劃一標準，例如工人要持有幾時做的檢測結果才算是有效。徐偉傑又說，有些工人會在不同的地盤工作，當局要考慮，假如工人先在某個地盤接受檢測，有關結果能不能夠適用於他稍後到另一地盤工作。中國駐美大使崔天海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訪問，崔天海談到中美關係，他說言辭示強或者是手段強硬都不是有效的外交政策，亦都唔係外交嘅正確方式。美方顯然需要彰顯相互尊重，展現誠意同善意。對中國而言，國家主權、統一同領土完整係核心價值同核心利益，中方會盡一切努力去捍衛。崔天海強調，中方並冇實施一套新嘅外交政策，中方的對外政策一貫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崔天海表示，他希望並且相信中美雙方在不同領域都存在合作需求和潛力，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等現有和不斷出現的全球性挑戰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沿岸有几阵薄雾，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00点，升311点，总成交金额13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2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8元，升15元；快手303.6，升3.6。新上市的贝康医疗报31.95元。友邦保险101.8，升1.8。阿里巴巴260.8，升2.8。美团409.6，升8.2。中国平安91.6，升4.5。小米集团26.9，跌3毫。长城汽车25.4，升2.1。斯摩尔国际70.6，跌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3，瑞士法郎0.901，加元1.277，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7点，升598点。港金现价报16770元，升4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41美元，卖出181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清泥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係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清泥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车多少少啦。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多，龙尾顺德中心。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蝴蝶谷道。在新界方面，马料水的泽祥街回旋处一带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挤塞的，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挤塞，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和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无论是英美流行榜甚至网上的一些平台 TikTok 样都见到很多人很喜欢这一首的作品，一位年轻的女歌手 Olivia Rodrigo。 You're probably with that blonde girl who always made me doubt. She's so much older than me. She's everything I'm insecure about. Ye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Cause how could I ever love someone else? And I know we weren't perfect, bu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for no one. And I just can't imagine how you could be so okay now that I'm gone. Guess you didn't mean what you wrote. 2021年第一位嘅新人亦都系瞩目度咧非常之高啊！本周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Driver's Licens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年期间咧，好多人都会将一啲靓嘅植物摆喺屋企，不过大家要小心，好多植物对于猫狗嘅健康咧都系有害噶。以下就会列出部分威胁到猫狗健康嘅新年常见植物，大家要小心留意啊！包括有风信子、郁金香、水仙花、百合花、红掌、菊花、牡丹、朱顶兰、绣球花、富贵竹、杜鹃花、海棠等等。如果毛孩不小心食了、咬了这些植物，又或者掂到花粉，都有可能会对它们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所以如果屋企有养猫猫狗狗的话，就应该将这些含有毒性的植物放在它们接触不到的地方。主人如果对植物有些什么不了解或者疑问的部分，当然可以找回专业的兽医师问清楚了。喜欢宠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 Kitty 崔洁彤。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晨厨房。 这个星期五就是大年初一了，知道大家呢排都会食团年饭，嚟紧又要食开年饭，所以今个星期嘅崔神厨房不如就推介一下适合过年食嘅菜式啊！等负责煮餸嘅你唔使咁头痕啊嘛！今日想介绍嘅餸就系翡翠玉环啦。今个礼拜讲嘢咧都要好厚啲嘅，即系讲嗰啲餸名咧都要讲得靓仔啲，因为新年咧新蒸头，梗系要有个好意头啊嘛，玉环噶嘛，我都知道应该系咩啦。 我其实唔知道， 你点会唔知道啊？ 大子啊，系嘛？ 真系唔知道、 啊，系咪玉环系乜嘢啊？ 玉环咪嗰啲瑶柱铺咯。 哦，瑶柱铺，想象唔到瑶柱铺啊！但我估系嗰一类嘢咯， 系啦、 啊， 即系个圈咁样咧。帮佢起个名字。 喂，不过咧，即系 Kitty 题外话讲多少少，就系过年咧，你会唔会食多啲嘢噶？ 梗系会啦！你知唔知我寻日咧，我听我朋友讲，佢话呢排我节食，我吓点解啊？佢因为我谂住嚟紧会食好多嘢。 系啊，其实过年咧，我所有嘅菜式都中意食噶，嗰啲发财蚝豉啦， 蚝豉我又好中意食，发财我又好中意食啦。咁唔净止系好意头。 我记得上次因为本地农场试下先，我哋一集讲本地嗰啲金蚝嘅，你都即刻问边度有得买，边度买。 但我睇个价钱，我觉得好贵。 一分钱一分货啊！呢啲嘢即系食材，食材真系噶， 冇错。 我自己觉得系，即系你唔好贪平，嘢食食落口嘅嘢咧，你宁愿食精啲，都唔好食咁多。 冇错啊， 系咪好 有见地啊？高手过招啊！ 嗱，咁啊，讲下呢一个叫做瑶柱铺或者节瓜铺啦。你中间唔一定要摆瑶柱嘅，通常因为即系谂住过年咁啊，矜贵啲摆瑶柱。但系你其实都可以让一啲 虾膏啊， 系啊，猪肉啊，冬菇啊，咁样肉碎咧让入去。 虾胶啊 ，sorry， 虾胶都系，系啊， 虾胶跟住再加几粒嗰啲咧蟹子。正式 好靓、 中式嗰啲最中意系咁。 冇错，因为咧佢大家知道啦，节瓜就系青绿色啦。咁如果你加少少蟹子喺上面点缀，或者你直头系有一只虾喺上面点缀摆喺上面咧，就有少少橙红色咁样啦，咁就非常之靓啦。咁其实咧都相对系健康嘅，即系比起你譬如话煎糕啊，或者即系一啲煎炸嘢嚟讲咧，咁佢因为系蒸啊嘛，蒸嗰、那个节瓜铺咧系淋啲嘅，同埋即系老人家小朋友都啱食， 嗱呢个系冇错。不过咧，点样令到啲健康嘅嘢唔健康咧？就系有啲厨师咧会落好多芡汁喺面啊，就令到咧本身比较健康嘅一个菜式啦，变得啊顿然变得好唔健康，同埋咧明明食咗啲好 fresh 嘅嘢咧，但系都油淋淋啊，或者比较流啲啦。其实新年咧食乜都唔紧要，最怕咧就食到个人咧牛牛豆豆啊，即系有阵时你食糕都系噶嘛，你整多两件咧。唉，成日都好似消化不良咁样，你有冇呢个情况啊？ 我有啊， 即系好似食咗十担猪油。 我最惨系咩？系你后悔嘅，食完之后，即系你自己牛牛豆豆，跟住你就后悔，点解我头先要食咁多 咧？系啊，我个 friend 咧食糕食得太多，谂住冇输啦，唔好讲个死字啊，开始新蒸头收翻呢啲字先。 输字都唔讲得噶，冇赢啦， 系冇赢啦。跟住咧，佢就谂住去到 Kitty 屋企，哇，系咁食食食，跟住打牌啦。佢脑转唔到啊， 就出冲啦， 一出冲啦，哎呀，呢啲咪蠢咯， 即系大件事啊。嗱，所以今次咧呢一个节瓜铺咧，我觉得几好嘅，因为清清地啦，叫做即系其他大鱼大肉嘅时候咧，有一碟咧呢一个清清地，同埋嗰个做法都简单嘅。咁你节瓜咧就批咗皮啦，咪切咗。一攪攪咁有相對嘅厚度咧，因為你可能會讓一啲瑤柱啊，或者讓啲 做人都要 啊，係啊， 有厚度 係啦，咁咧就讓啲嘢入去啦，可以包容到一啲嘢喺裏邊啦。咁你譬如我當你讓豬肉咁樣啦，咁你又撈啲冬菇又好啊，葱粒啊，咁啊加少少蛋白，佢就會即係會可以黏一啲啦。咁啊加少少嘅調味料落去啦，咁啊讓落去呢一個嘅節瓜嗰度。不過咧呢一個餸最重要咧，其實佢有個小竅門嘅。但系呢个节瓜咧，你一蒸佢咧，佢就容易出水啊。咁所以喺你让嘢入去之前咧，就可以即系切开咗佢之后咧，就用热水灼一灼佢，可能系灼佢两三分钟。咁之后拎翻上嚟再让再蒸咧，咁就唔会出咁多水，就唔会一蒸完就哇成盘水嗲嗲咁样喺度啦。 但系都系啦，有听崔神厨房嘅朋友，你一定知道啊吓。嗱，呢个关于冬菇咧个处理要小心。你通常你呢啲蒸节瓜铺嗰啲咧，一日即刻食。晒佢，你就唔好隔夜啦，因为咧，冬菇粒咧就容易变坏， 变坏啊，变酸啊， 系啦，我听 Kitty 讲过， 你真系叻啊， 即刻攞翻自己 job 嘅小碌屎出嚟啊， 就 喺个 心度，喺 个 心度， 系啦，咁样咯。 嗱，呢一个咧系几唔错嘅，我觉得咁啊，同埋呢个，因为如果你里面酿嘅嘢，譬如猪肉啊，咁你落咗啲调味料，譬如麻油啊、豉油啊、生抽等等咧。其实我觉得你唔需要好多芡汁，即系好似你咁讲，即系唔好落咁多芡啊，变咗肥啊嘛，又唔健康。咁呢一个系唔错嘅选择嚟嘅。咁你个顶可以除咗头先好似阿 O 咁讲，摆少少有颜色嘅蟹子啊、虾啊咁样之外咧，其实你都可以摆带子嘅，系啦，一样系咁名贵。 摆带子又要加翻少少松露喺上边。西式同中式，大家 fusion 一下吓，唔知道有冇嗰个感觉啦。咁啊，嚟紧 Kitty 咧都会喺呢个环节咧有好多过年嘅餸菜咧，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嘅。咁啊，即系当然咧，唔系净系想透过大气电波分享嘅。睇下钟哥咧已经喺出边啦，口水嗲嗲地啦 吓。我以为佢已经煮紧啦， 冇，佢负责食嘅啫。煮方面都系交俾呢位施主。 好，冇问题。 香港电台系一个大家庭。无论来自哪个时段哪个地方，我们都是一家人。农历新年 二台同你拜早年。今日嘉宾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李敏莫莉。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咁喺我身边咧，当然咧就有敏大人啦，李敏。 Hello， 同埋有莫莉。 Hello， 钟哥 ，Hello， 敏大人。 咁啊，先祝两位啊，今年就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啦。咁有啲咩想同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听众讲下先啊？ 你有咩想同敏感时刻嘅听众讲？一阵间都要啊。 我阵间转翻转头讲啊。 希望大家早睡早起，身體好啦，梗係晨光第一線，但係都希望可以聽埋敏感時刻先瞓。 呢個當然啦，阿莫咧， 我祝咧所有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們咧，可以咧身體健康，最緊要就係開開心心，充滿正能量，呢樣嘢好重要。 係啊，即係我哋叫做咩天地間啊，即係我係朝早。你哋夜晚咁樣啊，好少見面啊，所以咧 接住大家出嚟一解。 係咯，即係交接期就會見到，但係而家交接期都見唔到嘛，同你哋即係都係會比較個時有啲時差。 嗯， 即係而家我同你哋見面有 jet lag 嘅，即係有啲時差嗰啲咁樣。咁譬如話，我想講下我幾時識你哋咧？我識阿敏大人識咗好多年，即係當年我哋啱啱 知我哋幾時識㗎？ 初入行嘅時候咯。數數手指都即一二三咁樣。 因為我睇翻網上有啲人抄到我同你喺我嘅夢劇院時代係拍咗一個唔知咩， 係啊， 即係趣劇啊！我哋 數下手指唔知卅年啦， 差唔多。你知乜叫趣劇啊？ 搞笑嘅劇咯，趙志逸嘅話， 好舊啊嘛， 好舊啊！歡樂今宵做趣劇， 係啊， 好舊㗎。嗰陣時我哋識你， 你記唔記得個趣劇講咩啊？ 唔記得啊，點 記得 啊？我咩啊？ 我哋即係啲新人啊，即係樂壇新人嗰陣時，我又喺個班房度上堂啊嘛，你好似係老師定唔知咩咁樣㗎？ 啊，我嗰陣時已經做老師啊。 我係好記得㗎，係啊，係啊。 咁所以都同你識咗好耐。咁話説之後咧，咁就喺電視圈就好少碰到啦。咁之後就真係喺電台嘅時候。你啱啱嚟做呢一個敏感時刻嘅時候，嗰陣時反而見得多。 係係，嗰陣阿鐘哥嚟請我，啱啱做嗰陣。 嗰陣時反而見得多，就一直到 keep contact， 即係同你有聯繫到而家咁樣。反而而家就真係見面多咗，而家就。阿莫咧就我識你嘅時候真係識於微時啊。 係啊， 我又啱啱就未見。 邊個個微時先係？ 我都係 微時啊，你咪 我都係。 我都係 啱啱正式做一至五，都係因為鐘哥先有咁嘅機會。 我係因為你，我先至可以有得做夜晚。 哇！ 真係啊！嗰陣時第一個節目有冇搞錯就同阿莫莉合作？係。嗰時就凌晨添。我最記得嗰陣時就夜晚做完節目兩點啦，我哋仲可以落去係咪咩九龍城定 食宵夜？ 食宵夜 係 三四點都唔翻屋企。嗰陣時我仲幾後生。 中國執我翻嚟㗎， 執你翻嚟嘅， 真係執我翻嚟㗎，養到我肥肥白白。 我淨係睇住我啫，咁樣。咁譬如話，大家都做咗電台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其實都，譬如呢段時間裏邊，即係我好想問一問阿我先。譬如話做咗咁多年，我又真係由你細路女睇到你而家亭亭玉立啊！ 細路女同 亭亭玉立， 之間 係 隔幾年， 都好多年啦。 啱啱一個轉咯，我十年前咯， 你都係由我細路女睇到我而家亭亭玉立， 兩個轉啊，兩個轉咁睇。阿莫，你覺得呢咁多年你自己有啲咩變化？ 我覺得我成熟咗嘅喎，大個咗，諗嘢係。即係我以前乜嘢都講咗聲先嘅，我講完之後我係諗下死啦，講錯嘢添，即係我係咁嘅。但係而家反而咧，我喺敏大人身，即係我咧喺鐘哥度就可以學到一啲關於笑嘅嘢，去點樣去捉人哋去睇自己先第一眼。跟住喺敏大人嗰度咧，我就會學識咧就係點樣可以淡定啲做人。因為我以前好騰嘅，而家我就覺得啊，即係一個 lady 咧。OK 係 我，睇定啲係啦，即係就算好想笑都好咧，都係睇定先知好笑，即係會係咁樣咧，即係個人就會係定啲咯，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學到兩個唔同層面嘅嘢嚟㗎，我亦都係冇諗過自己竟然可以有一個低能妹學到而家咁樣咯。 你覺得而家唔係？ 我而家都低能嘅，就是、低能嘅。啱啱最頂點，挨緊呢個成熟嘅或者呢個嘅有品味嘅少女， 希望你快啲晉升到高能嘅最低點， 一步之隔。 問題咧，問題，譬如話都做咗敏感時候都係咪踏入第十年就差唔多都係。 咁又未。 八九年。但係呢段時間咧，譬如話你身邊嘅拍檔又會經常有啲變動啦，咁樣。譬如話每一次變動俾到你，究竟係一個好大嘅變化，定還是一啲好大嘅刺激咧？ 每一次都是臭仔咁啦， 有時臭下女又臭下仔咁。 做了很多人嘅補習老師咁樣，咁啊睇住佢哋成長都好安慰嘅。留低嗰個係我咯。學嚟講係好緊要啊！好驚嘅，做完之後今年有啲驚。 之間講下講，縮先咁樣。咁譬如話，咁呢個就唔知道啦。咁譬如話，今年係而家新嘅， 招標都唔知， 真係唔知。但係講翻我哋自己先啦。 而家因為而家敏感時刻又唔要我，我去咗鐘哥度啦。 咁又唔好咁講，我驚要你唔起啊！我幾想你，真係呢個好認真嚟講。 好啊！ 嗱，調翻轉頭啦，想講下譬如踏入即係就嚟嚟緊農曆新年啦。咁譬如踏入新嘅一年。有啲咩新嘅諗法，或者有啲咩新嘅計劃咁樣？ 新嘅一年， 即係我哋計農曆年啦，就唔好計一月一號啦，計農曆年咁樣。 係，希望快啲疫症過去啦，呢個諗每一個人嘅即係願望嚟啦。咁啊，即係如果可以過翻一啲我哋比較輕便啲嘅生活啦，咁啊就更加多。因為而家咧好多時候又因為唔係好夠膽去計劃將來。都不知道幾時可以兩個人吃飯，幾時可以四個人吃飯，幾時六個人吃飯。 我哋而家叫做工作就可以三個人，但係我哋陣間行住背出去想吃飯咧就唔得啦。 即係分開一程機嘅時候。 得啊，佢做先咪真係冇辦法。咁阿莫咧， 我希望每一個人可以開心翻啲啦，因為其實。疫情衍生到好多人都好唔開心，心情都唔好。咁但係如果人嘅心情都唔好嘅話，做每一樣嘢都唔會有動力咯。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開心啲。 即係淡定咗。 你嗌命咯，病咯。 係啦，嚟 啦。我啲咩新年願望咩？我嘅願望好簡單嘅啫。我嘅願望咧就係希望，即係好認真嚟喎，唔係話真係坐咗喺度，你哋坐喺度先至講。我希望今年咧。可以有一個比較大少少嘅叫做諗法，可以成真嘅，就希望可以同香港電台第二台，又甚至乎係第一台或者普通話台、英文台，每一個朋友都合作，即係喺晨光第一線裏邊又好，又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好想同唔同嘅人一齊合作，因為呢個就係我即係譬如話我識咗阿敏大人咁耐，我都未同佢真真正正坐埋一齊做過節目。即係叫做真係做節目， 即係你哋有嘉賓啦， 我哋嘉賓啦，但係一齊做節目我就未試過，都好想有一個咁樣，我都好想有一個咁嘅經驗。希望今年嘅願望可以成真，就係呢一樣咯。咁啊，即係講定先，咁啊當係一個邀請，咁可能好快就可能揾兩位咁樣一齊合作一下都唔定。 好，咁啊一於瞓覺。可以，之後祝晨早去 晨光第一線。好，咁喺呢度除了祝晨光第一線的聽眾和觀眾們身體健康之外，都要祝敏感時刻的聽眾和觀眾，大家在新的一年開開心心，身體健康，恭喜恭喜！ 无论六点开始还至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带着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